入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参加北京阅读季金牌推广人评选的崔代远，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编辑，是商务、中华三联的作者，是一个爱书、读书、编书、写书的人。我打小在紫禁城的红墙边长大，北京对我来说不只是故宫、胡同、四合院，更是融在骨子里的那种独特的文化和韵致。于是我写出了京味、京范儿等等描绘北京的书，也经常在广播电视里聊些北京的事儿，录制了几百期关于北京的节目。我主讲了大大小小百十来场读书会，从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大学一直讲到小学、社区、居委会，还被聘请为北京读书形象大使。我觉得能带着大伙儿一块儿读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因此我推荐三联书店出版的《京味》这本书。这本书不仅写了北京的知识，也写了北京生活之乐之美之独树一帜，更渗透着我对北京的爱。希望大伙喜欢《京味》，和我一起读北京，爱北京。下面我就给您读一小段《京味》的序言。《京味》这本书所继续的是那些唯有北京才有的最地道的京味儿。在我看来，这本书所写的并不是几样吃食的做法和吃法，甚至也不是那些已经和正在消逝的规矩、字号、实诚和雅致，而是一种北京人所特有的生活态度乃至为人处事的方式，是地道的北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种生活的艺术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刘老师，在环球旅行家的这个时段，您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全球范围内的出行的天气的提示，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因为现在从这个北半球来看的话呢，没什么强冷空气活动，所以天气整体是比较平稳的。美洲呢，原来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极寒天气，现在的话呢，冷空气是明显减弱，而且呢，回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欧洲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强冷空气活动，有个别地区有点弱冷空气活动，恐怕有点小雪的天气。亚洲呢，基本上也是这个在东南亚，完了基本上呢有点小雨天气。那么作为在北京呢，这几天呢，有点小冷空气活动，但是话呢，都比较弱，气温一直比较高。最近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最高气温是5到7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呢是明显偏暖的。今天呢开始进入四九时节。 那么呢，未来这个三四天啊，最高气温恐怕还得到4到7度之间，偏暖趋势呢还是比较持续的。由于这个暖湿气流比较弱，所以话呢，降雪还是比较这个难的。未来三天呢，我国中东部地区啊，气温依然偏高，其中呢，江南、华南等地啊，很暖和。现在的气温呢，就是和这个常年的三月中旬这个比较接近。那么在大城市当中啊，比如说这个杭州、上海、南昌啊，今天的就是昨天的最高气温啊，达到了15度左右。其中呢，南昌，18号到20号。气温啊都会达到18度左右，较为温暖。在广州、南宁、福州等地呢，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22度左右。未来三天呢，全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雨雪，天气啊很非常少。预计呢，明天就是从今天开始啊，东北部降雪范围有所扩大，辽宁北部啊、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大部都会有小雪飘落。南方呢，这个从今天开始啊，整体这个降水比较弱。那么呢，明天呢，南方降水范围将会有所扩大，华南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近期呢，江南、华南地区啊气温偏高，但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到那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呢，还是注意要保暖。 主持人，好的，谢谢刘老师。根据您刚才所介绍的，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出行的情况条件还是不错的，也谢谢您这么贴心的一些提示。因为我们知道最近马上进入到这个春运的阶段， 是的， 所以呢，有更多的朋友在出行方面要多听听我们的天气连线。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好吗？ 好，下次再见， 刘老师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袁一，刚才我们听这个气象专家连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时间点，是说今天已经到了四九了， 对， 进入四九，昨天又是刚刚进入腊月，所以这个年节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 昨天我还看到有人分享朋友圈说，进入到腊月，正式的春节就其实已经开始了。 我昨天在那个我下午那节目里边，我一开始我开玩笑啊，我说那个我们根据这进入腊月啊，拜个特别早的年，因为一般来说是进入到这腊八以后 啊， 其实下周对吧，我们也就 对，也就没几天了， 对，已经是这个年的味道很浓的时节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的达人订阅号跟昨天啊还是特别的相关，因为这几天我们都特别的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春节前有很多朋友的这个春节旅行计划，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或者说还在纠结中， 哎。你有纠结吗？ 我没有纠结，我就是回家过年。 早就定好了，对，早就定好了，肯定是回家过年的。 对对、 那么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在今天和我们的达人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欢迎一下，在前不久刚刚光临过我们直播间的，怎么叫他来着？领队， 对，关键是专业领队。 大勇， 袁一好，赵帆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大勇，我刚才说过了，我说昨天呢，其实是我们的旅游顾问在这儿为大家欧洲出行呢做了一些服务， 嗯， 啊，特别是提到签证的问题，因为更多的朋友如果是第一次出境的话，在春节前有的是手忙脚乱的，所以呢，他昨天做了很多贴心的提示。那今天的大勇呢，他说他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更好的推荐给大家。 对，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如果你有出境方面的任何的问题 需求， 哎，你都可以跟大勇来及时联络一下。 好， 在平台上呢，大勇今天知无不言，好吧，我们把所有的你能够帮到大家的都在今天呢来完成一下。 嗯， 可以，没问题。嗯， 大勇先问一下个人的这个春节的计划吧。 个人春节计划， 刚才我问了袁子已经回答了，回家嘛。 我猜一下，大勇作为一个新晋的酷爸，对不对？ 哦哦，对对对对对， 看孩子呀， 待定。待定啊啊！现在春节计划待定啊， 会不会有带孩子出行的计划？ 没有啊， 没 有。对， 斩钉截铁的说没有， 肯定没有。 可以有，其实可以有。 不过我想可能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因为工作一年到头啊，他老是出差在外， 对， 是吧？ 工作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你了， 嗯， 我就不属于我自己了， 你属于大家。 对。 刚才说的是，这是开玩笑啊，说的自己的旅行计划。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刚才袁一说了嘛，有些朋友是举棋不定。 对。 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拿定主意，到底目的地选择哪里。 嗯。 我昨天也问了一下旅游顾问何鹏，何鹏说，其实现在因为很多，包括欧洲在内，很多签证呢，它有48小时出签的可能。 对。 会比较快。 更多的朋友可能是要等到最后了。但是我们说，其实你到最后一刻才做决定，一定是不如你提前打算。是吧？ 我觉得做什么事儿啊，都是需要点计划。 对， 啊，尤其旅行这个事儿啊。 最近会不会有很多人问到你说咨询一下，哪儿这个春节可能更好一些？ 对， 更适合。 最近问我去哪儿玩的人特别多。嗯，今天下午 怎么回答？ 对，我一般都会跟他聊。 嗯，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就是你要了解对方。对， 你要了解他的需求，根据需求去选择线路，不是说哎，你上欧洲吧。你上澳大利亚吧， 嗯， 你上这个南美吧，或者你上非洲吧，嗯 ，no no no， 通常 你想你自己的性格，根据你的性格，跟你的需要，跟你的需求，跟你的想法，自己去选自己的 项目。哦，你最近学心理了是吧？ 我一直 心理分析， 我一直在研究这事儿。 其实我们做旅游服务，可能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更多的学习。 对对。 那刚才说到，你说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根据不同人他们的一些要求， 嗯， 来为他们推荐出行。 嗯， 有例子可以举吗？ 嗯，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是刚刚蜜月的小夫妻， 嗯， 你让他俩人天天拉大长车，每天都很辛苦的这种旅游旅途，就很， 比如说欧洲好多个国家， 对，比如说10国8国那种，像以前那种，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少了。你让刚刚结婚小夫妻玩这个， 嗯， 这太辛苦太累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蜜月的小夫妻开1号公路、66号公路这样的。 对，所以你这个点是对的， 嗯， 就是说我们应该，比如说小夫妻，他可以玩自驾， 嗯， 他可以去海岛，就找一哈尼木恩玩一度假蜜月， 嗯， 这个是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实际的， 嗯， 对吧？ 嗯， 那在那种啊，碧海啊，沙滩呀，啊，是吧？老船长啊，俩人在那个小木屋啊。 好，可以停。 对，要不然说刚才袁一说的这个，你说，嗯，说的特别好啊， 嗯， 特别准，一直在蜜月里头呢啊。 对 啊。我们马上看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朋友都在今天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随时看到您的问题，马上就会跟大勇来商量一下。 嗯， 对。 大勇可以及时回答，也可以做思考之后再回答。 嗯， 韩卫东说领队。大师啊，你叫大师了，这个这但是叫大勇啊。 嗯嗯， 他说老婆大人马上去埃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去，他是团队行啊，还是自由行啊？ 那好，韩卫东，你要跟我们来及时的沟通一下。 对， 就是告诉咱们的时候，最好信息量越多 越 好，越 细 越好。 对，包括您的问题问的越细越好。比如说有什么推荐，吃的推荐啊，还是玩的推荐啊，还是说有什么酒店什么各个方面？ 包括您是不是跟您的老婆大人一起去？这个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就是老婆大人是自己 推荐的不一样是吧？ 对对对，是自己一个人去，还是说有您的陪伴？ 太贴心了， 明白了，明白了。对。 大勇，最近问哪儿的人比较多，哪儿比较火？ 我现在问我是现在这两天问我最多的可能还是欧洲， 欧洲，嗯 啊，因为可能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欧洲还是有一个梦想， 因为我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昨天我问到这个旅游顾问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一个很相似的道理，他说， 嗯， 选择周边的人当然是最多了， 嗯， 选择海岛啊，选择这个东南亚的人多， 是， 但是这个呢更加容易， 对， 大家也更了解， 对， 相反对于欧洲来讲，选择人不是人数第一的，但是呢， 嗯， 欧洲有很多的问题， 对。 对，没错，它问题特别多、 嗯、 啊，就像昨天讲的，可能讲的是签证的问题， 嗯， 对吧？然后你飞到欧洲以后，包括它的，如果你是自由行也好，还是跟团也好，可能牵扯到什么酒店呀、啊、住宿啊、 嗯、 食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的问题， 嗯、 都跟我们的近邻的国家相差的差距比较大， 嗯， 所以为什么讲旅游旅行是一种求新求异的一个过程， 嗯， 你就是要去看不一样的风景， 嗯， 对吧？近似的可能周边国家你看过以后，那么越远的越不一样， 嗯， 越远的越大不同， 嗯， 越大不同问题就越多， 嗯， 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问题会存在这方面的内容， 嗯嗯、 对。 刚才说欧洲是一个大的区域啊， 对对对、 嗯、 对。韩卫东这边信息点补充 来 了、 嗯， 他说了，老婆大人是和自己的朋友。就是自己组团去， 嗯， 我不去，就是老公不去，只提供经费、 嗯啊、一帮朋友自己组的团， 对、 嗯、 所以、 嗯、 这个经费没有上限，听出来了，就是可以 不差钱， 对，不差钱、哎、 这个 太幸福了。 埃及啊还是都基本都是团队，以组团，他就算组团他、 嗯、 也是以团队为主、 嗯、 因为毕竟有牵扯到一个安全的问题、 嗯、 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倒是个人觉得，如果您跟了团了，是最省心最放心的一个事儿， 嗯， 对吧、 嗯、 那么您就踏实的放着一颗心跟着团队玩就行了， 嗯，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带点小的一些东西，上批发市场，上某宝去买风油精和清凉油，来100个或者来200个， 为什么呀？ 这个东西很好用。 你说卖吗？ 啊，不卖，当小礼物送，当小礼物 送， 送给当地人，送给司机啊、 哦， 送给海关的工作人员啊， 哦，这个， 送给服务员啊， 哦， 不用小费，这个比小费管用啊，因为 这个受欢迎是吗？ 非常受欢迎，因为当地气候比较热，比较干燥， 嗯， 那么肯定会出现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呀、啊 嗯， 或者什么这些情况。你带这种小东西去，哇，太好使了！这个你比给他3块5块欧美元小费还好用。 但是这种东西在当地不好买吗？ 啊，不好买，而且价格贵。 哦， 所以这一点 自己带， 对对，就是给大家提醒，尤其是到埃及、到中东非这些国家， 嗯、 你带一些这些我们的土特产带过去，嗯、哇，那太好使了。 这上面一定要赫然写着“风油精”三个字， 对，他们 特别国产， 他们认的，他们可能一句中文都不会， 这个、 就认识这三个， 叫你一跟你一说话，风油精。 啊， 你知道吗？你给他，然后就 这个提议很好， 就很拉近感觉、 哦。那这样的东西在带出境的时候没有什么 啊，没有什么 规定了， 没有规定，对对对对， 托运就好了， 直接、 嗯、 对他，你那个低于100毫升，你可以手提都可以， 啊、 嗯，没有问题， 对 对 对, 对, 对，单个都是100毫升以下， 嗯嗯，这个一会儿我们大勇在做更多的这个联络之后，我们还会给韩卫东这个朋友提供更多的建议啊。他刚才说到的推荐怎么玩嘛， 嗯、 提供经费。其实埃及呢，因为还是地大物博，走的地方也比较远， 对 啊，所以有更多的一些玩法。 嗯、 那各位呢，还是可以通过北京文娱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和大勇交流。领队大勇，今天刚才说到了一个大的范围是欧洲，那欧洲这么大的范围里面，问到哪些地方、哪些国家的人可能更多一些？ 其实它这个你这么大的范围啊、 嗯、 我们可以分几个块， 好， 对吧？比如说现在的比较常规的 最火的还是西欧吗？ 最火的还是西欧、 嗯、 法意瑞，对吧？德像稍微德国德法意瑞、 嗯、 那么然后呢再有就是西班牙葡萄牙现在比较火、 嗯、 比较热， 嗯， 对吧？那么包括东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东欧啊，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这些啊，那比较多。那么新近的这一两年来，应该是我觉得巴尔干地区， 嗯 啊，这些克罗地亚呀，什么塞尔维亚呀，这些国家越来越火， 嗯， 对吧？所以基本上你分块，再往下边就是这个希腊，啊，希腊爱琴海这一块， 嗯， 对吧？那所以它分成块的，但是跟我现在反馈最多的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德法意瑞最多， 还是传统目的地， 还是传统目的地，因为大家可能他去过了或者没去过的话， 嗯， 很多地方他还想再去， 嗯， 或者说他再深度的去， 嗯， 他可能只去过一个巴黎，有可能去过法国人只去过了一个巴黎，对吧？那么包括法国南部有很多好玩的、 嗯、 值得去的地方，他还想再去，对吧？你去过了德国了，你只去过慕尼黑，可能要去柏林、去法兰克福，包括德国的那个罗曼蒂克大道，那自驾车非常漂亮的，对吧？所以很多还有很多的就更深层次深度的需求。那意大利很多人只去过了这个罗马呀、佛罗伦萨呀、威尼斯，但实际上意大利你知道53个世界文化遗产，各个小镇啊，意大利中部南部的托斯卡纳，很多很多地区都值得看值得玩的， 嗯， 对 嗯 对。所以现在的问题还会越来越多的抛出来。 那么就讲更集中的来说吧，刚才你提到的这几个传统的目的地国家， 嗯， 应该说法国、德国可能问到的人还是会更多一些。 是 啊， 是。 在法国这边，你觉得有哪些问题？比方说，你刚才说第一次去过的人可能只去过传统目的地了。 嗯。 那么，你对再次去法国旅行的朋友，要深度游的这种朋友们，你是做什么样的建议和推荐的？ 我们如果拿春节期间吧，因为咱们讲这时间段啊，如果拿春节期间来说的话，我建议他们就是，可以走法国南部的蔚蓝海岸。 嗯， 对，就是普罗旺斯啊，就是，但是现在你看不到薰衣草。 你是根据这个天气来指导大家，因为在这个时节里面，蔚蓝海岸这边可能温度相对合适一些。 对，相对合适一些，但是唯一的一个缺点是看不到薰衣草。 薰衣草是应该是在 七月份、 七八月份、 哦、啊，每年的七月份。 嗯， 那么但是它的景色是非常棒的， 嗯， 对吧？看景、看风景非常棒的，对。然后，那么这是法国的南部， 嗯。蔚蓝海岸这边包含的地方，比如说像尼斯， 嗯，尼斯、 戛纳 ， 嗯， 普罗旺斯， 嗯， 然后还有这个，就整个一条线吧， 嗯， 不，还有马赛， 马赛， 啊、 嗯， 对，其实这你就这一条线，整整一条线就够你玩个七八天的， 七 八天的时间、 啊，也就是咱们在传统的春节假期的时间， 对， 是吧？ 对对对，所以。那么然后你从这个南部坐一个高铁最后到了巴黎，你在巴黎再留两天， 嗯， 给我们卖东西， 然后从巴黎走就行了， 最后从巴黎走就行了， 嗯， 对， 嗯， 而且这种线路它不累不辛苦， 嗯 啊 嗯， 坐那个高铁很快的，五个小时从这个马赛就直接可以到巴黎了， 因为南部那几个城市其实离得特别近， 对， 城市和城市之间本身也不是很大， 对，开车的话一个小时基本上就全都通道了， 太幸福了， 对，你就租一个车，到了南部直接租一个车， 嗯， 然后照着南部一块玩，玩完了之后，最后啪坐着高铁就回巴黎了。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推荐春节期间，如果你去法国旅行的话，其中一个很不错的线路。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其实法国南部的话，留到七八月份去， 它还是留恋薰衣草。 我还是想去。对，如果您真想去法南，我觉得薰衣草是第一大需求。 嗯， 如果对于我来说啊，有的人可能我就喜欢自然风光，我就想看这个蓝色的这个大海的海岸，就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嘛，对吧？那有些人爱海，那就什么时间去都可以， 嗯， 对吧？但是如果你想去看那个一望无际的。啊，薰衣草园， 嗯， 然后空气中都弥漫着那种淡淡的幽香的薰衣草味儿， 嗯嗯， 哇塞，你闻一口你都想，就那种感觉的。 所以我们共同的认识就是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啊。 谁？ 你， 我们的认识是你是一个浪漫的人。 啊啊， 浪漫的领队呢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推荐。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法国这边，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目的地移到意大利这边，你觉得？对春节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推荐？ 如果啊，就我们讲意大利的话呢，它是特别适合一个深度游的国家。 嗯，你刚才说五十多个， 五十三个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排名第一。 嗯， 那么这种呢，需要大家真的要下一个功夫做的功课。 嗯， 那么这个功课呢，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就是意大利的玩一个深度的游览， 嗯， 而不是一些常规的什么啊罗马呀、佛伦萨呀、威尼斯这样的，那么把。意大利中部、南部很多很多的小镇和这种点，勾勒成一条线，就好像一条珍珠项链一样。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项链上的珠子，你把这个珠子全部连起来，走下来，那么这种线路至少需要十五天。我觉得个人建议啊，十五天，你能够基本上看到一些非常精华的意大利的一些线路。 嗯 啊，因为你比如说从南部的，我们举个例子啊，从南部的这个那不勒斯。那就那不勒斯开始，对吧？那边就庞贝古城，那不勒斯本身也是古城，对吧？然后一路可以向北，你选择性是一路向北自驾车，最后可以到达从南到北贯穿整个意大利，然后最后到这个米兰，然后回。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上西西里，上岛，对吧？坐船到西西里，西西里完了再回到这个本岛，也是由南向北走一条线。 因 为意大利本身这个国家就是啊。一个靴子的形状， 对对对， 女士的高跟靴的一个形状， 嗯， 对吧？ 嗯， 那么那不勒斯你可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庞贝古城，对吧？密苏维火山，是吧？然后一路向北的话，其实很多咱们朋友去过罗马的都知道，其实罗马城周边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的， 嗯， 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涉及到， 嗯， 对吧？然后把这些小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点，踏选两个三个走，然后再一路向北到达。这个托斯卡纳大区，那也就是这个佛罗伦萨所在这个省， 嗯， 对吧？那个里边可玩的可去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喜欢红酒的，随便找一个那个托斯卡纳中部的一个红酒的酒庄，产地那个酒庄，很多很多酒庄，都非常棒的酒庄，对吧？然后可以有这个情怀的，喜欢这个艺术范儿的，可以去那个卢卡， 对吧？我记得我原来我们聊过这个，叫卢卡，就是以前拍过那个电影，有一个叫什么？我们之前聊过这个 文艺 的很文艺的那个电影，对，廖凡和那个和那个谁拍的， 我好像记得那个， 记得吧？对，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据那个阿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小镇阿西西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博洛尼亚，再往上就博洛尼亚嘛，对吧？ 嗯嗯， 反正就一路往上，你可以这个我觉得可以铺开铺特别细， 而且都是很小的一个一个的目的地，是吧？ 对，都是很小很小一个目的地，甚至你为了吃一个好吃的，你可以去趟帕尔马，就为吃个火腿，你就可以干到帕尔马去， 哦， 对不对？意大利最棒的这个帕尔马的火腿， 嗯， 对吧？你就我们当时真的是就为了吃个火腿。 也在这条你 也在这条南北的线路上，对，也在这条南北的线路上，就会吃个火腿，就可以去个帕尔马， 嗯， 对吧？ 所以意大利也是更适合自驾的吗？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自驾 的。它的整个的这个环境、自驾的条件都不错，是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多说两句，把这个自驾我们顺便说一下吧。 嗯， 需要，如果您做自驾的话，在国内，我们的国内呢，其实中国是没有进入国际驾照组织的。 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驾照怎么办呢？需要到公证处。 嗯。 那么比如说您要去意大利，那么公证，我建议公证两份，一份英文版的，一份意大利语版的。 啊。 公证两份你的驾照件，带着你的原件就可以做公证。这个公证一般是7天到10天工作日， 嗯， 啊。然后呢，在网上现在就很多的租车平台，您就可以租车，这种国际租车的啊，具体哪家平我们不讲了， 嗯， 啊。然后带着这些东西，一般下到飞机场以后，机场都会有相应的这些租车公司的柜台 点，对， 找到这些点，拿出您的证件，拿出您的国际驾照的翻译件，拿着您的预约订单， 嗯， 啪啪啪，需要一个信用卡做一个担保。 嗯， 建议您如果要是上保险的话，一定上一个 super 的全险，就所有全 cover， 嗯， 所有全包的， 嗯， 对吧？这样最安全。 对。 那么 GPS 可以不租他给你的，因为现在我们的网络太方便了，用手机就可以了。对， 嗯， 对，然后就可以一路畅行。那么 意大利左舵还是右舵？ 跟咱们是 一样的、啊， 对。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需要了解当地的 交通 规则和交通的法规， 嗯， 因为我们在国内可能有时候习惯性的一些驾驶， 嗯， 到了国外的话， 对对对， 一定要遵守当地交规。再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限速的地方的提示，因为意大利在高速路上啊，它实际上限速是120或者130，有些地段， 嗯， 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意大利的车唰唰唰开到160、170， 嗯， 这时候你敢开吗，云逸？ 我不敢呀。 对，有时候是当地意大利人，他没守规矩， 哦， 他可能开到160、170了。 但是 咱们如果开车的话， 可 千万不要， 是 不要沾染这样的习气。 对对对，他个别的也是个别的， 不要被影响， 哎， 因为参照物变了。 对，有所以就你觉得非开特别快， 嗯， 啊，那所以就是驾车的 规定跟德国的某些路段不一样。 不是， 对， 但是问题是还有一个提醒的是，你也不能开太慢。就他应该，你自己心里要 有 一个最低速的限制， 低的速度限制， 要不然你也会影响交通的。 经常在咱们的高速上也看到啊， 对， 有些真的是蜗牛， 你会影响别人开车。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全方位了解这些东西，因为他毕竟是跟我们人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 对 对, 对, 对， 最后呢，因为当我们提到了这个欧洲自驾的部分，我也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再次来提醒一下：从2018年2月1号开始，中国驾照可以在除奥兰岛外的芬兰所有地区使用。这是刚刚的一个 消息， 对， 嗯， 说到了根据他们最新修订的芬兰的驾驶执照法，芬兰呢在今后是承认啊，中国游客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的驾照，在芬兰入境一年内驾驶相应车辆。 啊，好，那么我们的环球旅行家兼达人订阅号，我们的这个专业领队大勇在直播间坐镇。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欧洲旅行的，或者是您即将要进行的旅行当中的一些问题疑惑，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 嗯嗯，好了，我们在天气和一段其他内容 之后， 我们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踏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范儿来去相逢，穿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 分享 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主角是领队大勇，刚才说他是专业领队，我想给他一个称号叫超级领队啊， 超级领队， 因为他确实 无所不能。 他真的是在欧洲旅游这个方面，特别在做领队的这么多年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经验。那各位，如果你在这个春节期间，或者春节前春节后你有错峰出行的计划都可以啊，无论你在这个时段里面有任何关于欧洲旅行的问题，你都可以跟我们的大勇来交流一下。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在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再次提醒大家，你得加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的关注， 对， 对吧， 然后才能给我们互动嘛。 嗯， 我们先来解答问题呗，好不好。这个微信平台上这叫 Manzima 这个朋友说，去过英国6次了，也自驾过，今年还想去，只在伦敦附近，请问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小镇推荐一下，谢谢。 我插一句啊，这比袁一在英国学习可能待的时间都长。 我真的是没在英国这么玩过， 就上学期间啊，真的就是玩这个事情跟你关系没那么大， 没钱。 我当时我 穷学是吧， 大勇你听我说啊，我问过袁一，我说你在那儿待那么长时间，反正英国的问题你全都能回答了吧？ 对啊， 回答不了。 结果他基本上他就是告诉我，哎，我们学校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再问他多一点，他说，嗯，没法去啊，怎么没法去啊？离多近呢？我说那海底隧道不是叫法国了吗？然后他说那时候没想到，也没有什么钱去。 但是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自驾过一次，就是从苏格兰那边一线 哦，有过这个， 对对对， 那合适啊。 可是他要在伦敦附近、啊。 那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那个自驾，跟他说几句。 我就是从我是先飞到了伦敦 啊， 然后再坐直接从伦敦飞到爱丁堡， 飞到爱丁堡 拿着车，然后开回伦敦。 哦，这一路上好玩吗？ 好玩啊，就是苏格兰那一片嘛，就看可以看各种古堡嘛。 关键是就是上学的时候都没看过， 都没看过，可新鲜了。对对对，但是就是他要说这个伦敦附近，就在我看来，伦敦附近都是一些，因为伦敦房价很贵，伦敦有很多对吧，就是上层人士，他们的那种什么，就是他们会请一些菲佣啊，或者是就是印度籍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中东籍的这种这个佣人，或者怎么说，就是家庭的这个叫 帮手。 对，帮手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伦敦附近的一些小城市，比如说 Luton。 所以在伦敦我也记得在某一节目里面看过，所以有些城市呢，它就是以比如说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的人特别多， 对， 所以形成一个一个的城，一个一个这样的城镇。 对对对 对。 大勇，如果是你觉得啊，就按照你的经验来讲，在英国玩或者在英国已经去了这么多次了，你有别的什么推荐没有？ 哎，我觉得如果都六次了，在英、啊、在伦敦周边玩，咱就可以， 他肯定是一个特别喜欢英国的人。 对，学远点呗，可以走远一点嘛，对吧？然后，因为其实那种我觉得小镇的感觉都很多都是类似的、相似的了， 嗯， 对吧？那与其这样，你不如要不然上海边吧，再开远点，对吧？开到南边去， 南边， 对，往南边去，对吧？多开俩小时，往南边开到海边去，对吧？那边选择可能多一点，对吧？因为这个周边，我说实在的，他要去六次，比我周边玩的都深了。 对，我们一再的讲，就是对一个目的地，如果你钟情到一定程度，你一定是比旅游专业人士还要对那边还要熟悉。 我觉得这个听友有可能是前六次并没有在伦敦及附近玩，他现在 就 差，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有可能现在就差这一点了， 就是补这个地区， 哎，就补这个，确实。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自驾了。如果他非要在伦敦玩的话啊， 跟 伦敦是很不适合自驾的，因为没有地儿停车，然后停车的都是一小时以内停，停完你就走，然后停车费还巨贵。 对， 所以根据综合的建议来看呢，你可以在周边有更多的一些活动。 对对对对，或者你像大勇刚刚说一样，你就干脆开远点。 对，你开远点，什么普斯茅斯啊，什么南部的什么布莱顿啊，什么 Canterbury 啊，什么， 对， 就往海边去吧，对吧？ 对， 那边远眺一下英吉利海峡，看看对岸的法国，是吧？你要是真想去上伦敦，买一个火车呲儿就过去了，四个小时。 南部有一个城市叫 Bonwire， 它有一个 cliff， 就是有点像反正我婚纱照就是在那儿拍的，是一个很小的城。 哦， 对， 哦， 就包括离那个 Brighton 那边都很近，对，都可以一带顺带玩一下。 一水的伦敦腔， 你听。反正我听你们讲这个英国的时候，我就是完全茫然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过英国这个地方。但是我也知道，因为我们有过达人，比方说这个怀宇，唐怀宇来过， 对对对， 他对英国那个钟情的程度，因为每个人对主题他要求不一样， 对对对对， 他对英国的钟情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他在那儿待能待几十天，哪怕你让他待几个月都行。 对， 他可以玩遍所有的，可能你都不会想到我要去。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提到过那些什么那个石柱，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巨石阵， 巨石阵，对啊，他当然他在那个之外，他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些遗产的地方，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需要更多的交流。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需求的话，您也可以在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提问。大勇，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欧洲的推荐。 好， 刚才我们说过了，是法国和意大利两个地方。 对 啊， 然后我们把德国的我就说一下吧。 好呀， 对吧？ 因为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可能是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 对对，就是比较那个，大家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其实包括德国也是，很多咱们都去过一些大城市了，对吧？什么慕尼黑啊、法兰克福啊，但实际上德国真的好多小镇啊，这些叫你去看那个地图啊，但凡叫什么宝的地方，那真的是很好玩的地方，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个文化的背景，然后围绕那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宝，然后延伸出一批的 什么海德堡啊、罗滕堡啊、维尔茨堡啊、纽伦堡啊，对吧？您就这些地方，如果你把它连成一条，真的就能串一串，串一串走，就是那个罗曼蒂克大道。你把它串下来，这些宝每一个宝你都够玩一天的，每一个宝都够玩一天的，对吧？这样玩下来的话，你等于把德国的中部和南部的这一大串全玩下来，最后你到新天鹅堡结束，对吧？由北到南走一个一串线，而且这条路呢，其实自驾车我觉得是最好的一条选择的路线，对，因为这条路整个的高速路，如果是主路的高速路，很多路段是不限速的， 啊，是不限速的高速啊， 所以这跟刚才我们说的其他国家是有 区别的 对比 啊，不一样的。对，德国它是有不限速的路段的高速路的， 嗯， 对吧？那么。然后呢，这是路线的选择。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条线路上面，你的这个怎么说呢？旅途上的这种游览的感受也不一样。你别看它都叫堡， 嗯， 但哪个堡跟哪个堡还都不一样， 嗯， 对吧？那么比如说这个，你到了这个，这个纽伦堡，对吧？纽伦堡，你看那个当年纽伦堡大审判呀，你看纽伦堡的这个玩具展呀，你看纽伦堡的这种，它是全欧洲最大的一个。啊，每年的玩具展就在这儿， 嗯， 然后各式各样的欧洲不同的这种玩具的生产和玩具的这种小店特别特别多， 嗯， 啊，尤其你到它那个市中心，像现在到新年，啊，现在已经过了，如果圣诞节之前那种圣诞集市，你去看， 嗯， 哇，那个感觉就好像梦幻中的童话世界一样。 那也就是说，对于亲子旅行的人来讲，可能这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对， 是吧？ 对， 嗯， 对， 嗯， 然后包括你如果像看那个大学城海德堡， 嗯， 对吧？那么就是满是的文学艺术的气息，很文艺的地方， 哲学家小道， 哎，哲学家小道，嗯，你上那山顶踏踏踏走一走，是吧？感受一下那些当年的大哲人们， 嗯， 啊，感受的道路。是吧？你也在当年 看看你是不是也有所感悟？ 哎，你也有所感悟，是吧？ 嗯， 然后就很有意思，那就这条罗曼蒂克大道上面， 嗯嗯， 所以我觉得线路上面我推荐，如果玩德国自驾的话，就像春节期间的话， 嗯， 可以把这些堡连成串， 嗯 啊，把这些堡连成串，由北向南啊， 嗯， 这些其实功课也很好做，你只要打开地图，你就看哪个什么什么堡，什么什么堡，没错的，把它连上， 嗯，连起来， 连起来，你走，最后从北到南走到南边的最福森新天鹅堡结束。 嗯， 对， 从这个气候上来讲，在春节或者在从现在开始吧，这段时间德国的南北的差异还是比较大，是吗？ 还是冬天，它还是属于冬天。 嗯， 那么您就准备咱们这个北方的寒衣啊，御寒的衣服， 冲锋衣是最划算的。 冲锋衣，对 对, 对，没有太暖和，暖和只能到意大利才暖和。 嗯， 地中海型的气候，冬天的时候温和湿润。是吧？但是北边的像德国什么都属于温带的，这种都是跟我们 冷 跟 湿冷 东北差不多这个 纬度 的， 嗯， 温度。 嗯，刚才其实在之前这个朋友们问到的伦敦的问题呢，也有很多热心的其他的朋友在回答。 嗯， 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的推荐，他说到伦敦周边，刚才袁一其实提到过几个地方啊，我们刚才说到对， 嗯， 巨石镇 啊， 巴斯 啊，对，离得也不远， 然后。嗯，布莱顿， 嗯， 温莎城堡， 嗯嗯嗯， 还有包括原来跟我老讲说剑桥和牛津其实离得都不太远， 都不太远， 对吧？ 对对对， 这些地方呢应该都会在伦敦附近可以形成一个小小的线路， 对， 但是方向可能不太一样，是吧？ 方向不太一样，但是离得都不太远， 嗯， 就是如果是这么玩的话，我就不建议您把住宿定在伦敦了， 嗯， 因为伦敦的住宿又贵，然后房间又小， 嗯， 因为它不可能是就是这种大城市嘛， 对， 你可以在比如说你住在 Luton， 嗯， 房间就会相对大一点， 嗯， 包括温莎古堡的住宿也还挺贵的， 嗯， 你可以其中一个小城镇作为一个起点，然后每天往外延伸一 点，然后回来就行， 对 对, 对, 对， 是吧？以那个地方作为辐射， 对， 那如果我帮这位朋友再问一下，如果你们刚才说到的自驾，你觉得在伦敦附近没有那么的方便的话？公交系统是比较便捷的吗？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地铁很方便，反正在伦敦城市里面， 嗯， 地铁是方便的。 比如说火车呢？ 坐火车， 火车 可以很方便的， 嗯。 对，坐火车，因为原来我曾经在伦敦就住郊区，就很远的， 嗯， 大概一个半小时， 哦， 那个地方叫什么温？不是温莎，是就忘了叫什么了啊， 嗯！ 但是距离大概一个半小时，从那边的火车的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时刻比较准。 嗯， 做好功课，然后你要去什么地方，直接买的那个火车票，直接去就行。 嗯， 一般它的那个火车呀，因为你想想，这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本身的这个火车啊、铁路的这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很成熟， 嗯， 对， 很成熟的。 嗯嗯，好，刚才是补充了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啊。 嗯， 刚才提到的德国这边的自驾。因为昨天多多少少好像也是涉及到了一点， 嗯， 大家对于德国自驾还是有很感兴趣的地方。你一说到这个有一些路段不限速这个问题，我上次还跟袁毅说，我说 速度与激情， 我说这个事情可能大家也得根据自己量力而行，是吧？ 啊， 你不能说你不限速了，我就不管了，我疯了， 对对对， 是吧？ 就是唯独我觉得就有一个问题还是挺显著的，就是在国外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车速太慢了， 嗯， 影响到后面的车行驶了，他不会超你， 嗯， 但他会在后面很紧很紧的跟着你， 对， 那个时候就会产生心理压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就他们那边不太经常变道， 那你要 如果这种情况你应该让 超车道你还是得让。 它是这样，内就最内侧车道是超车道。 嗯， 那么你可以开，比如说不限速，你可以开到200，或者开到240、260。 嗯， 那么你可以高速下止。但是如果你发现，在最内侧车道后边有车比你还快，在紧紧的贴着你的时候，你这时候必须要让到右侧车道。 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视频还有很多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 嗯， 在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这个驾驶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嗯， 后面有车在超车道，那你的速度肯定是不如他了，他现在他需要超车嘛，所以你必须要让道。 对，你必须要让道的，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这边的这个驾驶的规 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咱们需要更多的来适应 表现方式不一样。 对， 好，刚才说到的是这几个国家，最后我觉得大勇有没有关于春节期间出行一些提示？我们去欧洲旅行，在这个季节里面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对，我觉得如果提示的话，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您跟团队的提示，还一部分是自由行的提示。 嗯， 我们先讲一下团队的这个提示，因为春节期间呢，可能跟旅游团的这个人会比较多， 嗯， 那么人会比较多的话呢，相对一些热门的旅游景点，那么人会比较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是您的人身安全，对吧？因为毕竟这个异国他乡，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左右的，需要自己保障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啊。包括过马路的时候，在那边都是啊，要人行道斑马线的，对吧？ 嗯、 不能够这个横穿的，随便穿的， 对 吧？那么还有呢，包括你的财产的安全，个人的财产的安全啊，小偷小摸哪儿都有，肯定都有，对吧？把自己的东西、贵重物品保管好啊。那么这是跟团队的。那么团队里边呢，包括你有可能你到热门旅游景点，因为团队的话需要排队，你有一定的耐心， 嗯， 对吧？那么跟好了、听好了您的这个队长的这个领队的这个啊安排，对吧？因为确实的话，你跟着旅游团比较省心，比较省事儿，是吧？你赶上一个好队长，对吧？你就基本上 像大勇这样的好队长， 对吧？你赶上我，那你就成功了，100%了，就 super 了，对吧？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这个团队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反过来说是个人自助游的这种情况，自助游的操作心就比较多了。十助行游后于所有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你都得自己照顾到，尤其包括飞机票。最大的头就是往返的机票， 嗯 啊，因为有可能这个机票你一定要就大交通是最关注的一个事儿，对吧？你自由行自助行的话，大交通是最关注的。 嗯， 第二一个最关注的就是住宿， 嗯， 对，因为很多的酒店在欧洲需要提前下订单、提前预订， 嗯，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大交通酒店订好， 嗯， 剩下的吃和玩是你自己设计好的线路和行程，吃的话就随遇而安，我觉得就是风景由人了。 嗯，最后问问大勇，因为你有这么多年的欧洲旅行的经验了，那么在欧洲你认为目前的安全状况如何？因为很多朋友还是有一些担心。 别害怕， 嗯 啊，这个大胆出行， 嗯 啊，这个小心谨慎， 嗯 啊，人多的地儿少去，是吧？ 嗯， 人少的地儿不去， 嗯， 是吧？旅游景点大方去，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可以了。 好，谢谢贴心的大勇给我们最后的这样的提示。 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毅，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